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环境保护部召开会议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抓好禁止洋垃圾入境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举措，推动各地方各部门责任落到实处。今天9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巴黎总部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等12个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新成员，任期为4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根据报告，今年前3季度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185万亿元，超过了去年的80%，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物流市场。近日，民航局已经正式印发了管理办法，未来将设立全国统一的民航行业信息信用记录，违规运输危险品、造成事故征候等输入行为被列为严重失信行为，将会被记录到黑名单当中。今年的3季度，工信部对于55家手机应用商店的应用软件进行了技术的检测，31款手机 APP 上了工信部的第3季度黑榜，而这些不良的软件已经被全部责令下架。天气越来越冷，蔬菜的价格也涨了起来。那目前上涨最多的蔬菜要数扁豆和菜花了。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后期北京蔬菜的供应模式将由秋季模式转变为冬季模式。从市供热办获悉，本市正式开始了供暖，居民家中的室内温度呢应该不低于18摄氏度。市政大网集中供热区域将会在每月的5号、15号和25号入户抽测室温，掌握市民的采暖情况。如果说市民家中有暖气不热、温度尚未达标的情况，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报修。来关注天气方面，16号夜间到18号，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将会席卷到中国的中东部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也将会出现寒潮的天气。999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添加衣物。 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我觉得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传。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驱赶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地牢上的印永远无法抹去。 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春。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生命在孤影，和我周旋，他和我周旋，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 难忘的瞬间， 却不能让他继续永远， 继续永远。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再也没出现。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有一种危机意识和谦卑的心态。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笛卡尔曾经说过，没有知识的人总爱议论别人的无知，知识丰富的人却时时发现自己的无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越优秀的人反而越勤奋。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也许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但是他们比我们看得见更多值得努力的东西。希望在生活当中你也能够成为努力的人。 Oh, yeah.

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道路青，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表示，截止到10月末，全国商品房的待售面积下降了10%以上，房地产销售的态势平稳回落。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铁路总局日前发布了通报，沪昆高铁贵州段的个别隧道存在着偷工减料与施工质量的问题，与相关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提出了处理意见。我国成功发射了凤云三号地气象卫星，凤云三号地的观测范围呢可以覆盖全球，并且可实现全天候对大气进行三维成像。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第80周年，12月13号国家公祭日前后，江苏将会首次组织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同步开展悼念活动。针对网络上流传的吸毒人员劫持厦门到长沙一航班的消息，当地警方回应称并非劫机，是一起扰序案件，已经排除嫌疑人张某近期吸毒的嫌疑。双十一扫货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快递的大潮。那根据国家邮政局的预测，今年有超过15亿件的包裹将会产生30万吨的垃圾。因为突发团雾，安徽高速发生了多起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截止到当天的16点，共造成了18人死亡、12人受伤。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因为烟气超牌被罚，拒不改正，被判承担大气污染治理费用992.92万元。 再回拨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玛格丽。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玛格丽不思议，纯蓝的小秘密。再回拨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玛格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浪嘴巴刺激甜，假使走近玩玩，加空上变情面。

岁已是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一个时代的乐坛呢，其实都有不同的代表作。那比如说2004年，我觉得就是非常神奇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周杰伦有七里香，飞儿乐队诞生了我们的爱，张韶涵唱了预言，蔡依林唱了爱情36计，还有林俊杰的江南，梁静茹的宁夏，五月天的倔强，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

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 推荐到的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是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了，而这张专辑也是覆盖了林忆莲以往的形象，是李宗盛为林忆莲打造的都市女子代言人的形象开始。尤其歌词“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不但词曲演绎有新意，打破了以往对于林忆莲的束缚，更是把渴望被爱的女人的那种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情不离。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驾校我们学到的大多是调整座椅、后视镜、方向盘以及油离配合，但真的当自己拥有了一辆车之后，许多人并不知道车上那些除了驾校教会的部件能动之外，其他按钮还有什么用。油箱盖按钮按错指数一颗星，目前有部分车型依然使用内部打开油箱盖的方向，除了每次加油之前必须打开，其他时候勿动，还有部分车型只需要解锁后直接轻按油箱盖就即可打开了。引擎盖按钮按错指数三颗星，这个按钮一般在驾驶舱比较隐蔽的地方，某些车型这个按钮甚至没有任何标志，而且开启后大部分车型的仪表盘也没有任何标志。 Auto Hold 自动驻车按钮错按指数四颗星，这个功能大多数老车主认为没有用，甚至会一定程度增加倒车的麻烦，挂了倒档车不动，老手们上车很有可能关了这个功能，下次新手再上车，原本带有防溜车的特性就关掉了，很有可能因为不习惯而导致溜车事故，因此新手们记得要把这个功能按钮打开哦。自动大灯按钮错按指数三颗星，这个按钮别以为只有新手才犯，很多老司机在接触新车型的时候，很有可能为了车灯更长寿而选择手动开启关闭。到了夜间行车，一是因为现在夜间马路路灯的覆盖率提高，司机觉得挺光亮的，不用开灯；二是有些人想着自己也就跑两三公里，懒得开关灯；还有一些司机更认为别人开灯了，自己不开能省电，这样导致的隐患是极大的。至少在路上看见不少这样的车主，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着想，多开灯吧。其实除了以上按钮误按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在驾驶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注意交通规则，那么更大的安全隐患将会走向你。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希望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接了的想念，他那

的伤悲。越期望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越期望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像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才懂真情可贵。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欢迎收听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你知道中国有几大菜系，又分别是哪些吗？ 两大菜系，好吃系和不好吃系。 中国有八大菜系：豫菜、粤菜、徽菜、鲁菜、北京菜。 四大菜系：湘菜、粤菜、东北菜，对，鲁菜。 四大吧，就是川菜、鲁菜、粤菜，还有什么湘菜、东北菜，这都五样啊。 四大菜系有川菜、鲁菜、湘菜、粤菜，啊不对，川菜、粤菜、湘菜、东北菜。 如果要求全部回答出来，估计要难倒不少的英雄汉了。所以学霸们恶补知识的时间到了哦。中国呢，现在有八大菜系，而且每个菜系各有特色。我们先从粤菜说起。粤菜是由广东菜、潮州菜和东江菜组成，它的食谱呢绚丽多姿，烹调法技艺精良，在烹调上是以炒和爆为主。其次就是占据着中国食谱半壁江山的川菜了。川菜是以麻辣鲜香为特色，原料呢多选山珍以及野蔬和禽畜。川菜的风格朴实又清新，也是不少吃货们下馆子的首选。紧接着是鲁菜，鲁菜呢讲究调味纯正，内地以咸鲜为主，特别精于制汤，堪称一绝。它的菜品丰富又实惠，而且风格大气，让很多食客在品味完之后觉得赞不绝口。第四大菜系闽菜，闽菜的烹调特点呢是汤菜要清，炒食要脆，擅长烹制海鲜佳肴，刀工精湛，菜美味香，手菜佛跳墙，可以说是名扬天下。浙菜呢是以烹调技法丰富多彩而闻名，口味注重清鲜脆嫩，保持原料的本色和真味。湘菜不用多说，重视的是原料互补搭配，滋味互相渗透，调味油重酸辣，所谓辣子辣，湘菜辣，油旺辣红，味道佳。徽菜也是著名的八大菜系之一，徽菜呢仅仅指的是徽州菜，讲究的是火功，善烹调野味，量大油重，朴实实惠。最后一类呢是淮扬菜，菜品的形态精致，滋味醇和，口味清新平和，咸甜浓淡适中，带有江南人细腻儒雅的风格。鲁苏粤川四大菜系形成历史较早，后来呢才分化出了浙闽湘徽地方菜，由此形成了中国的八大菜系。那作为一个想吃遍世界美食的吃货，首先你要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要了解中国的八大菜系，再吃遍我们的八大菜系。中国菜系的博大精深，不知道你都记住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实力派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你的留言我都看得到哦。我们下期再见喽。 清醒，愚蠢的我和你都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愚蠢的你不再感到熟悉，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看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心也做自卑。否定什么原因让我俩在一起，过去的你我不想再提起，不再牢记我和你的约定，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让我哭泣，无情的雨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心也做自卑。原来你的心中已经有人代替，但流出的泪也能够化成雨，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心也做自卑。否定 yeah,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